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7集。横波刀静静地躺在刀架上，漆黑鲨鱼皮的刀鞘收敛了一切锋利的光华，捕捉无声。紫檀木灵牌用正楷写着他的姓名。数年前，这个名字曾在腥风血雨中辗转于无数人的口中，家喻户晓，天下皆知。数年来积压在心底沉重如铁的恩仇和悲欢，翻涌如潮，化为眼泪夺眶而出。他跪下来，头埋入两臂之间，泪如雨下。 我进去看看他吗？ 莲香问靠在墙后的男人。沈觉错过半个身子，隔着庭院望向跪伏在祠堂里的夏侯恋。他只能看到夏侯恋黑色的脊背像霜风中的枯叶，凄清地颤抖。沈觉摇头，明明盼今天盼了那么多年，做梦想着，不做梦也想着，可到临门一脚的时候，他却害怕。怕什么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在刀尖上行走了那么久，从来不知畏惧为何物。这一刻，他的心却悬起来了，放不下来。夏侯恋在祠堂里待了很久，日影西斜，橘黄色的阳光照进来，在地上铺了一层老虎斑纹。夏侯恋走出来，问莲香沈觉在哪儿。莲香给他指了方向，手指指向的地方，天边是火烧了一般的红。回廊深深，红风飘下来，在脚底下吱呀作响。那个人就坐在回廊深处，露出一个寂寥的白色背影。他没穿夜纱，泼墨似的长发散在身后，一袭素色深衣。没有贵气逼人的掐金握线，也没有凶狠狰狞的腾云龙蟒。卸了一身冰冻三尺的孤寒和高不可攀的金贵，只剩下一个瘦削高挑的背影，坐在庭中听满园秋声。夏侯恋走过去，在他边上坐下来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他们什么都没问，什么都没说，两个人肩并肩坐着，漫天都是飒飒风声，枫叶簌簌落下来，边缘镶着夕阳灿烂的光，像烧着一样。天地好像只剩下这方寸小院，风过风来，天光云影在地上徘徊，没修剪好挤出盆外的盆栽和森森树木波拉作响，似细碎的低语潮水一般涌来。渐渐的，风停了，一切都静了，叶子栖在他们脚边，有一只笨拙的蚂蚁爬上来又爬下去。夏侯恋轻声问， 少爷，你以前说让我当你的司婚官，给你看家护院，还算数吗？ 算数吗？风又起了，沈觉扭头看他，光影落进他的眼睛里，像碾碎了阳光，黑里掺了金。少年的义气和刺客的凶力都消融成无名的落拓，但那沉甸甸的笑意一如往昔，不增不减。多年来，沈觉心里有成千上万的思念沉沉睡着，像阴郁的蛹，在这一刻终于破茧成蝶，斑斓的翅膀交织在一起，灿烂如霞。他笑起来，眼泪浸湿了眼眶。 算数， 一直都算。用完膳，沈觉带夏侯恋去了恭敬坊。 马车临临驶过福祥寺。夏侯炼掀开帘子，外头人声鼎沸，爷们儿扇着大蒲扇，晃着膀子踱过去，路边摆了一溜的香烛摊，吆喝一声比一声大。寺前的空地还有江湖汉裸着半身玩杂耍，三个纹身满背的大汉头顶脚，脚踩头叠在一块，站得老高。马车拐进寺后的胡同里，所有的烟火气都隔着墙后面了，人声遥遥地传过来，仿佛在喧嚣尘世里独辟出一块世外桃源的清静地儿。然而只消得迈出一脚，又能再次遁入萧萧人海。 前辈很会选地方，这块地方吵是吵了些，但胜在生活便当，胡同外面卖吃卖喝的都有，对街有家上白细面，往左拐有家卖粮油的，宅子三进三出，到最里头也挺安静，并不吵闹，只是裁衣服的铺子少了些。不过不要紧，衣裳鞋袜你只管到我府里要，自家做的总归好些，不必假手于外人。 沈觉一面说一面掀帘子出来，夏侯炼把脚凳摆在地上，伸出手接他。沈觉略一愣，把手放进夏侯炼的掌中，温热的温度传过来，烘得心头都是暖的。 我娘爱热闹。 夏侯炼走过去摸了摸门前的石狮子道， 他没什么事儿干，就爱看别人玩杂耍，戏台子上演武戏，明明自己厉害多了，那些招式板眼都是小菜一碟儿，但他就喜欢那儿的热闹劲儿。 他仰起头来，面前是青瓦白墙，墙上爬着层层叠叠的爬山虎，右边一道乌漆门，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，寻常人家的模样，和京城里千千万万个宅子一个样，小门小户，够吃够穿，关起门来过自家的小日子。沈觉推开门引他进来，一进门是荷叶莲花照壁，过了平门和内院便是堂屋，家具食物一应俱全，两溜紫檀木官帽椅和脚踏，前面一张铁梨木天然机，上面搁着山水石瓶。夏侯炼见多识广，知道这都是吴地产的细木家伙，一应物事没什么雕镂，描金罗甸更是没有，素净简单。夏侯炼一看就知道是沈觉布置的，若是落他娘手里，准满屋子刀枪棍棒，堂屋定要摆个狼牙棒镇宅。 谢谢你少爷。 夏侯炼淡淡的笑。沈觉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咳了声说， 谢什么，就不是我买的宅子， 这些家什是你规制的吧？ 夏侯炼说， 顺手而已，左右写几张单子的功夫，手下人自会买齐摆好，不费什么事。 沈觉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他没说，其实这儿的家什费了他好一通心力，样样都要他过了目才许摆进来。便说那张天然机，工艺卓然，资费甚巨，起初人家压根不肯卖，据他诠释才不情不愿地出让。夏侯炼走到院子里看，围着葡萄架子走了圈，抱着手臂问道， 少爷，你和我娘什么时候有这么深的交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沈觉不答，带他去厢房。这宅子沈觉比他熟多了，哪里有什么都清清楚楚。夏侯炼甚至觉得沈觉对这宅子比他自己的府邸还了解。沈觉从百宝柜里搬出一个上了锁的檀木盒子，他把锁打开，里头放了一张房契，一副药方，还有一颗药丸子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